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，因为看着你，我会有安全感。拒绝都知道，只是一下的情愿，你不再允许我反正，没办法让我再次回到你的身边。 我习惯你走在我的生活。